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经文咧，其实系记载喺路加福音第十章。好想咧话俾大家听一个好重要嘅信息。今日嘅题目咧定得好蓝领。我生长于一个蓝领嘅家庭，爸爸系工人出身，妈妈系家务助理。所以咧，其实我很明白工人嘅意思，就系一个。好平凡嘅人，我哋冇乜特别，我哋唔係好富有，但係我哋同身边每一个人都一样，就係一个人。所以今日嘅题目定係成为福音嘅工人，我唔定得好高，我唔叫大家做福音嘅使徒，福音嘅咩宣教士，係人人都做得嘅一个工人。因为经文里面呢所讲的，其实呢就是有72个人。这72个人是点来的呢？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先好吗？预备起。这些事以后，主另外差遣72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去。他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看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要带前狼，不要带行狼，不要带孩子，在路上也不要向人问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钱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食物，你们就吃什么。要在那城的人对他们说，上帝的国临近你们了。好，我们暂时读到这里。我们先看一看到底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我由路加福音一个大的背景开始，好像你想象你现在看住的一个地球一样。路加福音呢，在第一章第一节已经讲了，路加他身为一个医生，他是很努力的来到去考察，并且按住次序你都去写路加福音，目的是要叫你们知道所信的是真实的。所以路加他一开始写路加福音的时候，已经明言他是做过考究并且按次序写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的来到相信一个充满修养学识的医生，他所写低的一个记载呢是真实可靠的。而当我们看回整个路加福音它一个大的段落的时候，大致可以分成四个段落。第一段呢是由第一章至到第四章十三节，讲的就是它的出生、它的童年、它一路长大的过程，当中包括了很多的圣诞节的记载啦，一些的家谱啦等等。这个是讲回耶稣它是一个怎样背景的人。第二段的段落呢是四章十四节至到九章五十节，那里讲呢他在加利利省的工作，集中在他的乡村附近的，都是一个即是农村啦、渔村啦这样的地方的来到去工作。但是当时已经开始有很多人来到去跟从他了。第三个大的段落由九章五十一节至到十九章四十四节，就即是我们今天那段经文的记载，其实就是他由加利利上耶路撒冷的这个旅程。在旅程当中他照样的来到去医病赶鬼和传福音。而第四个大的段落就是最后的一段，就是他在耶路撒冷最后的一个星期，由十九章四十五到二十四章，就是包括了他怎样去被捉拿、被审问、受苦、死在十字架上面，以致到他复活。这一切的记载为了说明的就是耶稣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亦都是一个真实的神。他 所做的，他的身份是这样，他的工作就是要拯救所有的人。我特别呢将大家的焦点呢集中到一个小一点的背景，因为这个小一点的背景呢跟我们这一段经文很有关系。例如他一开始第十章一节的时候说这些事以后，大家就立刻要问，那即是什么事？跟住下一句就话指定咗72个人，点解唔系12个嘅？因为我哋不嬲都听系12使徒噶嘛。呢两个嘅重点咧，我哋睇一睇第九章。第九章系一个好长嘅篇章嚟，但系好丰富嘅，因为第九章其实咧就系一个门徒训练嘅记载。有啲咩咧？由第一至六节咧讲十二个使徒嘅实习。这个实习呢跟这72个人所做的好似的，都是耶稣差遣那12个使徒出去来到去传福音、医病、赶鬼，叫他们住在某个地方，不要周围搬、接受人的、接待、供养，然后呢就将福音带给那里的人。但是唯一的分别呢就是他们集中在加利利省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是第二呢，就是这一班人呢12使徒是有名的人来的、包括了些什么请大家讲讲。是彼得、雅各、约翰， OK， 继续，犹大是卖主那个，还有呢多马是腓利，是继续，讲了六个，拿但业哦 ，OK， 七个。普通常我哋都数唔晒尾后嗰啲嘅，系啊。咁咧，因为咧，其实虽然好出名啊，但系咧，我哋好少咁样数噶嘛，系咪？我哋只知道12个使徒。同样地，你叫我哋数12个支派，都系啊咩利未啊、犹大啊、便雅悯啊，我数唔出噶啦，跟住已经。其实这十二个人有名的，他们真的很出名，因为在往后的日子呢，他们成为了教会12个很重要的领袖。在路加福音第六章12至16节那里说、在那些日子耶稣出去上山祈祷，整夜向上帝祷告，到天亮他叫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12个人有西门，又名彼得，他的弟弟安德烈，又有雅各、约翰、腓力、巴多罗买、马太、多马、阿勒腓的儿子雅各、激进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后来成为出卖者的加略人犹大。这12个人有些有别名，大家数到一些别名出来的，但是他们是将来教会的领袖来的。原来在九章第一至六节，耶稣差遣那班人出去，其实是门徒或者使徒来的。耶稣是刻意有心去栽培这12个人，训练他们，甚至乎将来成为教会的领袖，所以就叫他们去。跟着往后下来的经文呢，继续都是门徒训练，包括了、第九章10至17节的五饼二鱼的经验啦，彼得认信18至20节，21至27节预言耶稣将会受难，并且呼吁门徒背十架来到跟从他，28至36节门徒经验登山变像，看到上帝，即是耶稣的上帝的荣耀。跟住37至42节，门徒赶鬼失败。原来门徒训练当中有时是容许有些失败。跟住43至48节是再次预言自己将会受难，但是记载班门徒在度争论谁为大。49至56节，原来那度记载主是有 fans 嘅，有些人、奉他的名来到赶鬼，但是不跟从他，但是亦都有拒绝者。在撒玛利亚那度的人不接待耶稣。为什么我一连串讲了这么多呢？因为去到第51节，九章51节那里就是这件事了。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 他决定面向耶路撒冷走去。这里就是这次经文的头一句，这些事以后。原来这些事就是门徒训练之后，耶稣讲明他要来的工作，就是要去受难，走上十字架受死。他要去受死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在九章讲了两次，亦都表明了耶稣是尼赛亚的身份，即是基督的身份，在彼得应信里面。而最重要，这个走上耶路撒冷的路是拯救的路。他呼吁门徒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但是去到57至62节，有些人提出三个理由，包括了即是他要埋葬，他要处理家里的事，不得闲，诸如此类的东西。三个理由来到拒绝耶稣要他们跟随他的呼召。弟兄姊妹，所以阿丁正话咧问咗大家，我哋跟从咗几多年？十年以上嘅都唔少噶，廿年以上嘅都大有人在啊！你信耶稣已经好长一段日子，耶稣基督佢刻意去造就你，已经俾咗好多好多嘅机会，要训练你成为一个门徒。目的是要呼召你跟从他，跟从他一条十字架的路，传扬福音，拯救众生。这条路没有行错，耶稣就是这样呼召你。所以我希望你今天能够重新反省，到底你在这个呼召上面，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做了多少呢？路加福音第九章23-26，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自己的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却丧失自己，或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和天父和圣天使的荣耀里来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弟兄姊妹，这个呼召是呼召你跟从，天天背起十字架。并且他临尾讲到，如果我们信得耐，我们觉得挂个十字架出来在心口，又或者同人分享你是一个基督徒，是觉得尴尬的，我不用可耻，又或者不好意思的，可能耶稣看我们，他都会当我们可耻。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特别是对我们这些信了很久的基督徒一个很深的提醒，不要再做一个信仰的老油条，是了，不脆的了，已经不新鲜的了，咬下去烟韧淋白白的，没有那种福音的那个新鲜感。一个工人是什么人呢？这72个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正话讲不用理由来对拒绝耶稣呼召的人。有些人用了那三个理由都走了，又或者只是留在群众中间没有行动的。但是这72个人愿意被耶稣呼召和差遣出去两个两个的来对传福音的。这72个人是不是教会领袖啊？不是，他不是12个使徒之一，甚至乎他连他们的姓名路加都没有记载，即是简单地说是一个平凡人。弟兄姊妹，原来耶稣他呼召的是跟你和我一样，都是一个平凡人来的。 但是他们要做的是一些不平凡的事，甚至乎是做一些天国福音的事，是一些永恒的事，是一些很劲的事。这72个人就只不过是甘心乐意被差遣的人。你是不是甘心被主差遣的呢？你能不能够放低那些的理由呢？我承认每一个理由都是真实的，但是耶稣叫讲那三个理由的时候，都话俾佢哋听，唔需要担心咁多。包括咗耶稣话狐狸有洞，天空嘅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嘅地方都冇，其实系讲紧你付上代价啦。要埋葬嘅时候，任凭死人埋葬佢嘅死人啦。最后，手扶着泥向后看嘅人，不配进上帝嘅国。当我哋有太多嘅顾虑嘅时候，我哋就失却咗嗰份福音嘅热诚啦。所以弟兄姊妹的我对大家的呼吁是，我们要作工人，我们要放低很多很多的理由，放低很多合理的理由，交托给上帝，他会掌管过一切。第二，想跟大家分享做工人应该有的态度。在经文当中呢，告诉我们由第二节开始呢，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即是告诉我们原来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灵魂的需要，很多人需要信耶稣。举些例，我们由小开始，香港有700万人，但是信耶稣的只有30万，这个数字已经维持了20年。20年来，即是说有人行入教会，也都有人离开教会，没什么增长。中国有 13.7 亿人口，根据官方早两年的统计，有4000万的信徒，学者的统计有8000万。即是说如果按即是当年的学者的统计呢，每年中国的基督徒的人数增长约莫 10%， 今年即是换一句说话讲9000多万，即是接近1亿。全球有40亿人，大約有1/3是廣義基督徒，即是大概13億。你聽落呢啲數字好大，係咪啊？中國有1億基督徒，全球有13億基督徒，但係調翻轉諗，請大家調翻轉諗，香港有670萬人未信，中國有12.7億人未信，全球有27億人未信或者信錯咗。呢個係個天文數字嚟。即是说这个世界仍然有很多福音的需要，我们不用想得远，我们想想自己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你最爱他们了吧？你最关心他们了吧？有多少%信了的？有没有大过50%的？请举手。感谢主。但是即是说大部分的弟兄姊妹身边都有超过一半的朋友家人是未信主的，这个是我们见到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可不可以仍然是只是靠每一堂有8位的传道人加上宣教士？可不可以只是靠加多8位的执事，16位，或者加多每个团契的几位导师，几十位？面对670万香港的未信者，我们这些鸡毛蒜皮来。所以我们每一个都要见到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这种福音的需要。第二是一个求主差遣的心，就是第二节跟着个打后，当求庄稼的主差遣我们出去。但是耶稣也都预计，他预言我们会有危险，如同羔羊进入狼群一样。因为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多时被拒绝、误解，甚至欺骗。分享我一个经历，在我以前未曾蒙召之先呢，在一间厂里面做工程师。在第一间厂呢，在土瓜湾的一间都几接近山寨厂的工厂里面， 工廠裏面只係得幾十人嘅啫，咁係做塑膠模嘅。咁咧 ，Panther 入到去啦，初出茅廬啦，真係啊，即係啱啱讀完書嘅第一份工咁啊。喺嗰度咧就都好唔介意啦，即係四周圍都會同人講啊，我信咗耶穌㗎啦咁樣嚇。咁咧希望可以分享到自己的見證啦。跟住點咧？有一日咧，突然間咧有個做倉嘅同事啦，跟住咧就走嚟同我食完飯嘅時候又走嚟同我傾偈啊。啊 ，Panda 你真係好人啊，你信耶穌㗎嘛，真係好啦。咁咧，但係我希望你咧紀念啦，我屋企咧係經濟環境好差啊。媽媽最近又賭錢啦，又即係輸咗好多錢啦嚇，可唔可以借啲錢俾我啊？你估我點做？我為咗做一個美好嘅見證，我落樓下間銀行度撳機，2800蚊。佢話只係爭2000零蚊嘅啫，咁我就撳咗，親手俾咗佢。到今日都未還嘅。96年係咪？係啊，係20年後。當然啦，佢邊度敢同我講嘢？自嗰次之後，佢見到我就俾好忙啊咁樣，跟住就搬開啲嘢咁樣。我冇追過佢嘅，其實我冇追過佢。但係我想話俾大家聽，你係當你傳福音嘅時候，係耶穌已經講明㗎啦，如羊羔進入狼群裏面。好多人會利用我哋嘅善良好心欺騙我哋，用粗口鬧走我哋呢都試過好多次啊，好平常嘅啫。但係我覺得好傷嘅呢係我失去咗一位同事，佢唔敢面對我，係我冇嘢嘅，我對佢我從來都唔介意嘅，即係由佢啦，即係如果佢真係要咁做嘅話，我都冇辦法，咁咪就當我識錯人啦咁樣，呢個係請佢飲餐茶啦咁樣，冇辦法。但係個心係好傷嘅，以後呢去傳福音呢都會多咗一份嘅戒題，小心疑心喺裏面。但係我仍然繼續咁做，我希望弟兄姊妹你都仍然繼續咁做，唔係叫你去借錢俾人，而係你仍然懷住一份單純嘅心去傳揚福音，同人分享我哋嘅信耶穌嘅經歷係幾咁真實嘅。第三樣咧係唔需要預備太多，唔需要擔心太多，因為喺第四節講唔好帶錢囊，唔好帶行囊，唔好帶孩子，因為當我哋去預備好多嘅嘢嘅時候，其實我哋著眼嘅已經唔係講緊全方面熱誠，而係嗰啲嘢。有啲教會慢慢大嘅時候，好著重要搞一個好得體嘅報道會，要好精彩嘅報道會，要網上轉播嘅報道會，但係卻忘記咗最重要嘅係領人歸主，可以好簡單，唔需要預備太多嘅嘢，而係單單一份對主嘅信心。第四樣嘢係著緊同埋急切。在第四節的尾那裡說，在路上都不要向人問安，免得你花時間在這裡吹水。這句我加的，因為我們通常跟人問安的時候是吹水多過講福音的嘛，是不是多過講見證的嘛，吹吹一下不知道去了哪裡，可能講緊 Pokemon， 即是不記得了 Pokemon 和十字架有沒有關係的呢，即是如果大家很努力地在捉緊那些精靈獸的時候呢，請你都好努力咁去各處嚟到傳揚福音，去到邊都可以傳嘅。第五係帶住祝福。第五節話，無論進哪一家，要先說願這一家平安。好記得咧，有一次我喺度食早餐嚇，喺街邊食早餐，帶埋只狗坐喺我隔離咁樣喺度食早餐嘅時候咧，跟住咧對面突然間就坐咗一個帶住圍裙嘅婆婆。佢呢都係一出嚟嘅時候呢除低自己嘅手套嘅，跟住我就話，喂婆婆你喺度做嘢㗎？係呀係呀，咁我喺度洗碗嘅，咁終於有時間可以食下早餐呀咁樣，啊隻狗你㗎，咁我哋就隻狗同埋洗碗開始呢，你要講到佢屋企啦，講到信耶穌好好啦，能夠我又邀請佢，我派埋卡片俾佢，喂得閒快嚟搵我呀扭轉佢屋企。我盼望嗰一次嘅對話，佢都講到，即係佢屋企都有個女係信主嘅，不過去咗外國讀書咁樣， 佢一日都能夠翻翻佢教佢個女嘅教會啦嚇。呢一切咧都係你有冇呢種帶住祝福、帶住向人問安嘅心咧？你見到邊個都可以嘅。第六，唔係求享受嘅。在第七節那裡說，不要從這家搬到那家，無論進哪一城，人若接待你們，給你們擺上什麼食物，你們就吃什麼。不要揀擇，不要嫌三嫌四，這個是全方面的態度，更加是宣教士的態度，亦都是對我們傳道人提醒的，就是眼見都會有，都會有傳道是為了一些很小的原因呢，就由这家教会搬到那家教会，但是很盼望我们每一个，我们不是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求享受，不是要什么的回报，但是呢圣经很好的，圣经应许我们呢，我们仍然会得到很多东西。往下来的经文呢，我不逐节来到去读了，但是呢很想归纳。第一，原来呢做工人呢是会得到几样东西。十七節那裡說，他們歡歡喜喜地回來，並且呢告訴耶穌聽，連鬼都服了我們，即是說呢我們會經歷很真實的福音果效。弟兄姊妹，是的，原來我們傳福音呢最開心的那個是自己的，我們能夠走出去跟人說，不論那個人信還是不信，信就更加脆弱了，是不是？不信呢，我們回來都很多美好的見證，都跟弟兄姊妹分享，喂，今天我講了十個，我講了五個，雖然一個都未信，但是很開心，原來這種喜樂、這種果效或者人數呢是真實的，但是第二樣就是耶穌在最尾呢，這個段落的最尾呢都說，第二十節，不要因为灵服了你们而欢喜，而是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原来第二样很重要工人得到的东西，就是上帝的纪念，上帝记得你所做的每一样东西。我们很多时候都说，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每一样的罪，所犯的每一样的罪都被数算的，是不是被审判的？但是调回转想，就是我们所每传的一个福音，我们同人分享的每一个见证，我们做的每一件好事，上帝都记得的。从保罗的书信里面讲，这种叫冠冕，上帝会将额外的冠冕加过给那些愿意去做的人，不是只是单单进入天国这种门券那么简单，而是入到去有另一种的荣耀，因为上帝记得你所做的一切好的传福音的事。第三，原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在第21节至22节讲耶稣他喜乐，原来我们这样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开心的，并且我们见到上一个段落那些地方，耶稣差派他们去的地方，是耶稣将要去上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条路上面的每一个村落来的。耶稣是要去那些地方，不过差遣那72个人先去，所以耶稣是很开心，他有先头部队。今日耶稣他不能够亲身的前去，因为他已经复活升天了，但是我们就是代表主耶稣去，我们是耶稣基督活的代表，在每一日我们都仍然在做着耶稣会喜乐我们所做的事。到最后第四样，就是当我们这样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主，我们会认识主。因为在第21节打后的段落呢，告诉我们那些想要见的是以前的人未见到的，想要听的是以前的人很想听但未听过，其实就是耶稣自己，他们见到听到，就是说传福音的人是第一个先经历主、认识主的。所以我的结论是，今天上帝不是呼召教会的领袖出去传福音，是呼召每一个平凡的信徒。我们可能叫自己做平信徒， 但是绝对不是平信徒，你是平凡却不便宜，你是矜贵可爱带着使命出去的信徒。我们传的地方是耶稣要去的地方，即是每一个的屋企、每一个的职场、每一个朋友的圈子，我们要去。所以我们今天，你听不听到耶稣在呼召你成为福音的工人，成为福音的使者？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到十六节，你们在世上，你们是世上的光，成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其实我们要做的事很简单，好像这点光一样，你觉得它很微弱，但是你做一个好的见证，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职场里面，在你的朋友圈子里面，告诉他们知，原来信耶稣是很光很精彩。我们同心祷告。弟兄姊妹，愿我们现在这一刻打开我们的心，邀请信徒呼求圣灵感动我们的心。圣灵现在这一刻你临在在会场当中，你叫我们见到这点光可能很微弱，我们可能很软弱，但是我们愿意被你使用，愿意在我们的家庭、职场、朋友的圈子里面发挥光和热，照亮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哪怕这个行动充满着代价，好像我们现在的手很累一样，哪怕正如主耶稣你说我们如羊羔进入狼群一样，但是我们对你仍然有信心，因为当我们这样做见证的时候，你记得我们，我们会经验福音的大能，好像树熊他所分享的见证一样，改变他妈妈，改变我们的家，改变我们的职场，改变我们的香港。所以我在这里邀请，我奉主耶稣的名来邀请，如果我们边个愿意在接下来的日子成为福音的工人或者使者，我们现在在我们的位置里面站立起来，好像全灾部同埋曾经出席简介会被差遣的弟兄姊妹一样，你现在在你的位置站立起来，做一个的立志，你愿意将这点光照在人前，为主耶稣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愿意将福音传给身边的人，愿意见证基督的大爱。如果你愿意，我邀请你在你的位置站起身。感谢主，感谢主，见到主耶稣纪念你的名，不论你来自世界香港哪一个地方，你这个立志在上帝面前的立志，上帝看到现在这一刻有很多的仆人使女愿意成为福音的工人，被你差遣，愿主耶稣基督的灵充满我们个人的心，使到我们怀着信心出去做你美好的见证，被你使用，我们为我们所爱的每一个人来到祷告，愿意他们有一天见到我们美好的见证，听闻福音的时候都归顺于你。最后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叫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叫我们全福音栽培的心智永不冷淡，直到我们见你的面，被你称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得着当得的冠冕，得着从你而来的荣耀。祈祷奉主名求，阿门。